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众人不敢停留，唯唯诺诺地退出了房间。哮天犬先还想留下来，触到杨戬平静无波的冷漠目光时，浑身打了个激灵，嗖地窜了出去。杨戬慢慢走到床边坐下，伸手拂开端木翠的头发，定定地看着她苍白的脸颊，根根分明的长睫，湿了血色的唇。 端木。 他低下头，在他的额头上轻轻印下了一个吻。 天命如此，大哥尽力了。 人间14个月后，开封。 展昭。 听声辨人，未及回头，展昭唇角已化开淡淡笑意。 白兄。 展昭，有日子没见了。 来的果然是白玉堂，只是这一回怀中抱的不是剑，是大大小小的大红礼盒。 怎么，有喜事？ 哎呦，猫儿，在宫门里摸爬滚打过，这看人看事儿的功夫还真是不一般啊。怎么着，有没有兴趣去陷空岛喝一杯水酒，也沾沾我们三哥的喜气？ 三爷，大喜。 要不然呢？哼，谁能劳动五爷跑前跑后给置办彩礼啊？ 是哪家的姑娘，这么有福气？ 是大哥远房亲戚家的侄女，年头是来陷空岛，一来二去就和三哥对了味了。大嫂出面做的媒，定在下个月大婚。哎，猫儿。 白玉堂忽地想起什么，笑得贼兮兮的。 说起来，你还承我们三哥一份情。 此话怎讲？ 猫儿，别说你不知道啊，三哥当初对你们那位端木姑娘也是动过心的，只是碍于你展貌儿在先，咱们三哥光明磊落，忍痛割爱，大方退出成人之美。你说啊，这不是成了我们三哥的情是什么？ 展昭没有作声。 哎呀，细论起来，五爷也出了不少力啊。 白玉堂得意洋洋地为自己邀功。 那两天啊，嘴皮子都快磨破了，竟在三哥耳朵边吹风，说什么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何必单恋一枝花，还有什么大丈夫何患无妻啊。这乐儿爷才算转过弯来。哎，猫儿，真去我们陷空岛喝喜酒，可别带那姑娘一起去啊，免得我们三哥看了心里不对味儿。 怀中顶上的红盒颤巍巍欲倒，白玉堂伸出一只手扶住。 哎，猫儿，下月初八记得了啊。 展昭原本是往开封府走的，忽地改了主意，转身去往端木翠住过的院子。刘婶儿给他开的门，小青花和大印小印老老实实待在碗柜里睡觉，但见刘婶儿在，他们就是这副状态。当然，只要刘婶儿一转身，这院子里绝对是鸡飞狗跳。展昭客气地跟刘婶儿打了招呼，径自走到花坛边。端木翠走后，花圃里所有的花便不再开了，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。展昭向公孙策讨了些花苗，自己过来种下。说起来，他养的花多半是不活的，这一年多来不知死过多少了，但是他半分气馁的意思都没有。作为旁观者，刘婶很怀疑展昭到底是在种花呢，还是借着种花的由头消磨时间呢。身后传来窸窣的声响，回头时刘婶正搓着围裙不安地站在那里。 怎么了？ 展昭慢慢站起身子。 展大人，你看啊，这端木姑娘出了远门之后到现在还都没回来，我每日里其实也没什么事儿做，白白支了展大人的银子。我想。 展昭了然，淡淡一笑。 刘婶不必往心里去，姑娘在与不在都是一样的，刘婶日常过来洒扫便是，银钱半分也不会减。 不是，不是的。 刘婶为难得很，半晌心一横，将实话和盘托出。 是我的侄女彩秀，展大人还记得她吧？ 彩秀？ 展昭一怔，旋即记起，端木翠刚搬进这院子时，曾和自己给一个叫静容的女子布置过婚堂，当时静容附身的女子就叫做彩秀。 我记得。 姑娘搬来没多久，彩秀就成亲了，上月生了个大胖小子。 刘婶儿不安地搓着围裙角。 他们年轻夫妻很多事儿要忙，想找个可靠的人带带孩子，也省得在外头做事辛苦。这展大人您看。 展昭轻声打断他。 我明白了。 刘婶儿走时，展昭给他包了双份的银钱，刘婶儿只是不要。 使不得使不得，展大人，这个月都没做满，事情又清闲，我哪里还有脸收。 多出的钱就当是给彩秀的孩子买些新衣裳吧。 刘婶儿却不过，只得红着脸收了，末了没话，只得找话说。 展大人上次说姑娘是家去了，怎么一住住这么久，一年半载都不回呀？ 想来是他玩心重，总之他喜欢也由得他了。 话是这么说，可是别太由着他了。展大人，我看着端木姑娘就是被你宠坏了。你知道我们那里的男人是怎么带老婆的？疼是得疼，但老话怎么说，老婆三天不打就得上房揭瓦呀。 展昭笑出声来。刘婶知道自己说的造次了，一张老脸涨得通红。 当然啊，这都是我们这些粗话。展大人是个官儿，自然是。不会的。 刘婶走了之后，展昭站在院子中央，抬头看屋上的檐瓦。正午的日光洒下来，并不很热，也并不太刺眼。他想象着端木翠上房揭瓦的模样，嘴角泛出温柔笑意来。只要他喜欢，别说是上房揭瓦，就算是把整栋房子都拆了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忙里忙外，奔进奔出，指挥这个呼喝那个，白玉堂烦得掌心冒汗，顶上冒烟，把大哥二哥四哥腹诽得体无完肤。什么叫老五做事仔细，这样的大场面非五弟主持不可。老三最看重老五了，几筒子甜言蜜语这么灌下来，他居然头脑发热，心里甜丝丝的，就把这活儿给接下了。白玉堂心想，我呸，下次绝不掺和哥哥们成亲这档子事儿，一门心思当甩手大掌柜，看旁人忙得焦头烂额去。 五爷，梁上的红绸子好像加得不牢靠。 五爷，迎亲的鞭炮是等看到轿子放呢，还是轿子停稳了再放？ 五爷，洞房的龙凤烛是等新娘子进了房就点呢，还是没进房的时候点？ 五爷， 五爷。 总是一路又走错了，所以明知不到你心上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一袭风霜，偶一闪光。